别离，梦醒得太早，想起我轻狂的年少，无声又无息，花落了满地，只留下盼芳一息。蓦然再回首，梦还是一样，为你等在夜未央，雨中路遥遥，梦里风萧萧，狂风中你在微笑，漫漫长夜里梦醒得太早，想起我轻狂的年少。 知你回眸过，再耻笑我多傻，回复我那表情，如取替你心声，让那小嘴恋爱狂笑，恻隐至心变笑，谁不气馁写出一千句百万。谁的应对决定要那么的干脆，给我专心一箭藏证据，当天怎么也得到你默许。相恋时你同我相恋时，手机中数百句我愿意，黄色小脸牵着吻，尖巧的细心，卡通标志建立着信心。分手时爱亦变得虚拟，慰问多敷衍了事，再没温馨的本意，如同陌生的女子，相恋再不可以。曾经满载表情，如今却冷冰冰，小嘴脸受未了，伤口不懂结焦，谁于每晚看望深深眼语重赞，谁的两眼已换上痛哭跟悲叹，给我伤心事烈毫期盼，沟通的事已此际正在生。相恋时你共我相恋时，手机中数百句我愿意，黄色小脸牵着吻，纤巧的细心，卡通标志建立着信心。分手时爱亦变得虚拟，慰问多敷衍了事，再没温馨的满意，如同陌生的女子，相恋再不可以，再做鬼送与某个人，但情感怎么都不清醒，从不会给你宠。失恋时你让我失恋时，从手机短信再看那诗词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

很简单的歌词，却是一个父亲炙热的心，因为什么都变了，但是只有我们的情感可以牢不可分。水木年华，提起这个组合，你一定会想到他们的《一生有你》，这是他们的代表作，而现在成员早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两个。这首歌呢，就是出自水木年华的成员卢庚戍，他写给当时还刚刚出生不久的女儿的一份礼物，也是一部电影《火星没事》的主题曲。宝贝，你听到了吗？ 宝贝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在轻轻对你说话，看到你露出的笑脸，是我看到最美的图画。宝贝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在轻轻等你回答，你眼里透出的快乐，是我一生最大的满足。牵着你的手，陪你学会走，我有多爱你，你会不会知道？希望有一天，你站在我肩上，挥动着翅膀，把未来打亮，宝贝。 停车不熄火，你在享受，他人却在难受。停下车，熄熄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 小时候，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，什么都能解决。 妈妈，我球鞋湿了，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。 妈妈，妈妈，啊！ 谁欺负你了？ 如今，超人的能力减弱了，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。